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平地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0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每年的暑期档都是各大电影征战厮杀的战场，2017年的暑期档也不例外。8月11日，冯德伦执导的影片《侠盗联盟》在前有《战狼二》夹击，后有《心理罪》围堵的情况下，在各大影院上映了。这部影片集结了刘德华、舒淇、张静初、杨佑宁、让·雷诺、曾志伟及沙溢等一众著名演员，没有上映就已经让各位充满期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国产影片《侠盗联盟》。这部影片上映后获得了2.37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但是口碑呢却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怎么看都觉得讨喜，电影套用的是好莱坞或者是吕克贝松的那一套，有着高科技的宝物盗窃，有着上天下海的好身手。刘德华那种风范迷人又气势十足的神偷，怎么看都觉得讨喜。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很纠结的影片，很纠结就是因为刘德华怎么演了这样一部平庸的电影。很纠结是因为影片《美少年之恋》里艳惊四座的长发男生，在执导了6部影片之后，电影质量并没有和数量成正比。这第7部影片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尴尬。那么这部影片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它的故事，各位来给它打一个分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法国弗雷纳监狱，因为偷窃项链森之瞳而被抓5年的张丹刑满释放。森之瞳和命之翼、灵之泉可合组成稀世珍宝盖亚。这一天，一场高级珠宝拍卖会正在举行。张丹通过自己的搭档顶级黑客小宝的帮助，以卖家的身份成功进入了拍卖会现场。张丹这一次行动的目标就是拍卖会影星婷婷捐赠的项链命之翼。此时之前抓捕过张丹的警察皮埃尔意外出现在了拍卖会场，很快他将目标锁定了张丹。为了使盗窃计划顺利进行，张丹两个人赶紧联系了初次合作的另外一位搭档 美贼叶红。叶红收到信息便混在场外示威爱护动物的人群中大声鼓动，情绪激动的人群便在叶红的带领下往场内冲去。为了保证拍卖品的安全，命之亦被紧急锁进保险箱运往仓库存放，参加拍卖会的宾客则被安排到了贵宾室休息。于是张丹和小宝两个人分开行动，小宝负责追踪命之意，而张丹则将目标对准了婷婷脖子上的项链森之瞳。这边皮埃尔和安保经理来到保险仓库确认命之意是否安全，可惜他们还是晚到了一步，打开仓库后发现命之意早已不见踪影。与此同时，张丹也成功制造混乱，趁乱将婷婷脖子上的项链拿到了手。因为这一次行动的失利，皮埃尔找来了一个搭档高级珠宝鉴定师，张丹曾经的女朋友安博，请他帮助抓捕张丹。得手之后，叶红独自离开，而张丹和小宝来到了幕后老板金刚的住处。 张叔， 哦， 两人拥抱后，张丹将偷到的羽之翼交给了金刚。 等你好久了，我就说交给你准没错。好。 张丹看到了摆放在桌上的一排排套娃，很是好奇。 哎，这是什么玩意？ 用来打发时间的，让你退休以后有事做吗？哼。哎，台湾仔，你们还在合作？ 刚说。 辛苦了。在你出事之前，我知道你本来想进盘吃走，这次刚出来就找你帮忙，实在是没办法。这个支票本来几年前交给你的，放心，很安全的。 说着，金刚将支票递给了张丹。 是少了一点，因为我家里面拿了一点钱，就这个。 张丹看着金刚，金刚将一个套娃推到了张丹面前。 你进去以后，我一直在外面放风，你要找出生之虫出货的人，结果给我找到了，就是这个小子。 张丹将最后一个套娃打开时，小宝突然叫了起来：“ 那是舌头吗？”“ 对，道上说的原来是你做的。”“ 做贼有做贼的规矩啊，我不杀人，但是我可以请人啊。”今天是花了值得的，我当你是儿子一样的。 你知道是谁报警的吗？ 有些人你猜不到，不要乱猜。你想知道的，未必你真的想知道。 我想知道， 是你未婚妻 Amber。 也得认了。 嗯， 我有机会在我退休之前捞一大笔。 当然有啊，该合起来很值钱的，纸币纸都花不完了，现在就只欠林志全了。但是这次你真的要想清楚，不能再出错了。在这些娃娃，我学会了一件东西，那我们都是从小娃娃做起的，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就会影响到所有娃娃的命运。听好了，这就是命。 清楚，告诉我计划。 从金刚那里出来，两人发现有人追踪，于是立刻分头行动。张丹上了电车，跟踪者径直向他走来。张丹发现原来是安博，安博趁张丹不注意，将一个微型装置放在了他的手机上，并告诉张丹自己正在同警察合作，随后生气地下车而去。安博拿着复制到的信息，发现了张丹搜索盖亚的信息，并得知现在拥有林之权的人叫罗查理。张丹和小宝会合后，发现了自己的手机信息被窃取，但他并没有终止计划， 只是决定使用 B 计划，并将叶红重新请来帮忙。三个人于是一起赶往全智灵的主人罗查里所在的古堡。为了制造进入城堡的机会，叶红在罗查里自己酒庄举办的酒会和他偶遇了。 我见过你， 能不能再老土一点啊？没有别的台词了。 怎么了？这红酒不好喝吗？ 不是酒的问题，是这里。 什么意思？ 喝酒呢是很讲究心情的，这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很好，但是就少了两样东西。 什么东西？ 音乐还有朋友。 不仅懂酒，而且懂生活。自我介绍一下，查理罗，这个酒庄是我的。 久仰大名。我是 Wine Magazine Rose， 我是酒评人。 那这么说，我的酒庄不会得到什么好评了。 抱歉，幸好我先走。 等等，现在音乐有，你还缺少一个朋友，想和我交个朋友吗？ 我不缺朋友。 那如果我让你给我做专访，你愿意吗？ 打给我，拜拜。 与此同时，皮埃尔和安博也同样在盯着罗查里的梢。皮埃尔还跟安博说了一件事，原来五年前张丹拿到三只铜之后，皮埃尔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但他的车后来发生了侧翻，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危险时分，张丹下车把他从车里救了出来，但也因为如此，张丹被人暗算，撞昏在地，失去了意识，连刚刚到手的三只铜也被人拿去。此事让安博对张丹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这一天，罗查理邀请叶红来到古堡进行专访。 不介意我录音吧？ 没问题。 好，那我们开始访问了。请问您哪一年出生的？ 1978年，这个月的31号是我的生日，我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想邀请你来参加。 或许吧，我们先把访问做完。你第一次喝酒是几岁？ 16岁。 什么样的牌子？ 不记得，但一定是贵的。 只要是贵的酒就是好的吗？ 不仅是酒，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那钱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了。 当然。 罗先，我想大家应该很想要知道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赚钱，不管大钱还是小钱。比方说这个城堡吧，我除了自己住，我还拿出去一部分观光旅游。 那你最有价值的一个古董是什么？ 你听说过灵芝泉吗？ 不知道。但如果你特别提起，我有一个主意，不如我帮你跟灵芝泉拍张照片，这样让我们的访问内容可以更丰富一点。 现在？ 是啊。 可以，跟我来。来这边。 说着，罗查理带着叶红来到了存放灵芝泉的地下室。 哇，有钱人必备啊。我相信你这里的保全系统还跟人家不一样吧？ 当然，我的安保系统连接着地下的警卫室，而且里面有监视器，连接我的手机，我可以随时监控。 Good morning, Mr. Law. 这些都是我的藏品，在这些藏品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灵芝泉。 哇，好美啊！看起来好像挺贵重的。 你不知道，外边很多人都想得到它，所以我要给它最安全的保证。巴迪是我最忠诚的安保。 我们之前切磋过。 巴迪还是挺听话的，就是有的时候调皮。不信你叫他。 巴迪。我看我还是先拍照吧。 OK。 好。来。对不起，有反光。那个玻璃我们可以。 没问题。 只见罗查理将手掌放在玻璃罩上，仪器扫描过他的掌纹后，玻璃罩自动打开了。 哇，好先进啊！好，再来，我们来一个意气风发的感觉。 稍等，稍等。 对，好嘞。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我拍一些全身的好吗？ 好。 高一点。好的，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你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 再往左 啊。 那你还看得见我吗？ 罗查理的生日宴会很快就到了，三人了解了古堡的安保系统后开始分工合作。张丹去地下室拿灵芝泉，小宝去解决安保系统，而叶红就负责在罗查理的生日宴会上拖住罗查理，并且取得掌纹用来帮张丹解开玻璃罩锁。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着，没想到就在这时，皮埃尔找到了罗查理，他告诉了他叶红的真实身份。他把叶红捆了起来，然后在皮埃尔的提醒下，一行人紧急赶到密室，但还是晚了一步，灵芝泉已被张丹偷走。而小宝不顾张丹让他先走的命令，自己跑过去解救叶红。两个人经过一番激战，也终于逃出升天。而张丹在拿到灵芝泉后，被皮埃尔打伤并追了上来。最后关头，安博将车开到张丹面前，把他救了出来。 看什么？ 没有，我看不懂。你突然这样救我，让我觉得我们之间也许还有可能。 我跟一个贼在一起可能吗？贼性不改。 我要找出那个害我的人，臭不知盖呀，他就不会现身。如果他不死，我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张丹胳膊中枪，血止不住地往外流。安博动情地看了他一眼。 没事吧？ 我没事。你摊上事了，你成共犯了。 很快，二人就开车来到大家之前商量好的会合地点。 喂，喂，还好吗？ 还好， 就剩一顶啊。 你跟他们先走，我随后就到。 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你听我说。我要找刚叔聊一下，我做完事情我回来给你一个解释，可以吗？ 我人在这。 这时金刚突然出现了。 张丹， 你不会因为这个女的连手术都忘了吧？你要的东西在我手， 还给我。 等一下，你大老远跑来取货，钱带吗？ 把货给我。 不行，你要是给他，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快点拿过来。 突然叶红走过来夺走了张丹偷偷拿出来的枪。 他在跟我说话。 叶红，干嘛？ 是他先请我的。 这时警车呼啸而到，张丹让小宝先走，帮自己找到金刚，而自己留下来一个人面对警察。面对皮埃尔，张丹告诉他自己一定要救出安博，阻止金刚卖掉盖亚。皮埃尔同意了他的提议，只是他答应将盖亚带回来，警匪同盟就此结成。张丹和小宝赶到了乌克兰基辅，没想到他们刚到金刚的交易地点，小宝就被叶红发现了，而潜入里面的张丹也发现了金刚留下来的远程炸弹。这时金刚出现在张丹身后，并告诉所有人这个远程炸弹会在盖亚离开这里1公里以后爆炸。他将叶红留下看着三个人，然后带着自己的人去交易盖亚了。盖亚的买家是一个乌克兰买主， 双方正要交易时，张丹的声音突然出现，只见他压着叶红威胁金刚，如果把盖亚交出去就杀了他。可金刚却毫不犹豫地对着叶红就是一枪，叶红应声倒地。被激怒的张丹告诉买主金刚杀害了他的弟弟，愤怒的金刚想要开枪阻止张丹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被穿着防弹衣假装受伤的叶红反手给了他手腕一枪。张丹趁机拿走了盖亚，金刚拿过一架轻机枪紧随其后，张丹和叶红被逼到角落。为了让金刚停止扫射，两个人用事先准备好的远程炸弹调换成盖亚，把箱子扔了过去。情急之中，金刚捡起箱子就跑，直到坐在车上才想起来看一眼箱子，刚打开就在里面发现了远程炸弹。而此时他离开盖亚刚好一公里，砰的一声巨响，金刚瞬间一命呜呼。 老狐狸死在这里探寻之下了。 现在盖亚没了，我看你怎么脱身。 喂 喂， 你怎么老是这样啊？总是让我担心，什么时候都不提前让我知道。 我答应你，以后做任何的事情先问过你。小姐，能亲一个吗？ 张丹和安博忘情地亲吻在一起，小宝转向叶红，也想深情一吻，结果叶红伸手给了他一巴掌。 有病吧你！ 女人真的好复杂。 还是那句 Plan B。 什么是 Plan B？ 随机。 独自在家读着盖亚失而复得新闻的皮埃尔也面露笑意，一身轻松。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侠盗联盟》的故事。这部影片原定的男主角冯绍峰在开机前一个月因为胸椎骨折辞演，导演冯德伦愁得一夜白头，直到原定开机前十天，剧组才找到了刘德华，不仅没有坐地起价，而且还兼任了电影监制。那么谈到在这部影片中和让雷诺的初次合作，刘德华表示让雷诺的神秘气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导演要找一个亚洲人去演也可以，但是让雷诺会更加神秘，你猜不到他的底，这种神秘让他给我的压力比较强，在视觉上还是非常有冲击的，我觉得这是在选角上非常成功的一点。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林肯公园演唱的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Mama always told me, don't you run, my sister, son, you're gonna hurt someone. Mama told me, look before you leap, always think before you speak, and watch the friend you keep. Stay along the beaten path, never listened when she said, sharp edges have consequences, I guess that I had to find out for myself.Now, every scar is a story I can tell. Should've played it safer from the start. Loved you like a house of cards. Let it fall apart. With all the things I couldn't understand. Never could've planned. And maybe who I am.Put your nose in paperbacks instead of smoking cigarettes. These years you're never getting back.